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冬天美景，作者徐金林，朗读李卫。我冲出了家门，展开双臂，在地上旋转起来。啊，下雪了，那一片片雪落在手心，如柳絮似梨花，漫天飞舞，飘飘洒洒。我闭上眼睛，使劲吸吮着雪的香甜，沉浸在白色的世界中，仿佛雪可以洗去我的杂念，让我聆听心灵花开的声音。是天上的哪个仙女打翻了王母娘娘的雪篮子，让雪下得如此酣畅淋漓，仿佛可以让我回忆起美好的曾经。妈妈给我戴上亲手织的手套，拍拍书包示意我快上学去吧，然后看着我雪中的小脚印久久不肯离去。那脚印似乎是人间最伟大的艺术品，给妈妈带来了无数次的欢乐。爸爸带着我在雪地中用扫把和铁锹为人们开辟出一条小路，面对人们的赞扬和感谢，我俩对视一笑，大声地说不客气，小小的心因得到了肯定而十分满足。往事就这样如电影般的在眼前放过，我又一次笑了。雪还在下，我看到了梅花在悄悄绽放，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，我尝到了回忆的美好，我感到了心灵的宁静，触摸到了温暖，体会到了冬雪中暖暖的爱。雪是爱的象征，懂雪就是懂爱。在这个温暖的冬日，你懂爱了吗？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气温逐渐回升，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度左右，天气比较温暖，比较适宜假日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跟我来您呢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

在整顿人马去渡长江。这一日唐朝正步孙军帐，不见那李典好人跪倒在中央，他二人气急成行，起来请罪好梦得请你之下才问西江，好人不安康一杯刘备战旗，准兵折将二旅也阵亡， 我大姑娘 上见闻，我是活该你的地方。孟德树西湖学士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书，人力难防。那刘备枭雄最识人物，可此人如虎生翼，到处飞翔。程昱溯原籍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许有日反思量。据谋想，您若用此人，把南离之孟德树封，安得原之能够到徐上。程昱溯那徐庶生平，师母对教皆因他，又丧其父秦风高堂，现清朔一地与丧亲王故，老师母无人是奉承参上。王天若命人把徐母光道令到其子不必来相朝，孟德一闻此言惊叹息，退上奏把事差人请也恩将，一路上小心也奏不必细讲，那狂然的大怒何用我都想，老徐母为他虚实正色上路不与说，那君子可记地方，急忙忙他跟定了主人，下着站的杆是金鸡喇叭路不长，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 为天当，屈压天子寒。 不了。既然是外地人，为首相你就该扶持说句吉祥。我能讲汉室同姓，归以独身，我会是中流砥柱那干活的中将。老徐母他误入了老龙那洞怀王将。 听众朋友，时间的关系啊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，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桑弘林先生演唱的这段《徐母骂曹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在节目中呢，先欣赏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咱们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继续欣赏桑先生的精彩演唱。

酒席之花如人也，我要苏请丞相到吉祥。孟德树着嘴小费，何足论自幼儿贫寒，家住在楼上有可恨，他枉登皇树，还无有心意外君子而累小人，于今闲诈也能从旁。老徐母听罢曹德的一些话后，霎时间就变得那无名火动红脸的火，厉声说我就问刘世尊，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，犯不虚谎，孝敬皇帝之传尊，即是帝皇论宗府，那人所共事三方不可相待人，屈臣下士人生不扬，就便是黄宗和色母子于乔不见头，失去名望，真乃是这当时的英雄，那也非比君长，将我儿我多是君得嫉妒，哎呀其老身我是死于官家也如光，虽不能越出光宗，我后世也不得过名标青史啊，金丝香垂四五，破名汉相，十余汉字，长安在广众之下，有王夸奖，自如这你善是为官，敢为你党，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遭殃，真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叫青儿的皮。儿的路，王儿的心，明儿的血，浴火除奸与民除害，还能够过云见日吧？还是重新我要唱，哎，趁了我的兵房。一面说可是抓起了十件，西朝将只听得沙里声，眼石粉碎就崩裂四将，地位住奸贼上国说将他绑啊，什么速速斩做魔彷徨，早有那张家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最最用用的到了外将，最阔叹一代贤良遭残破相，曹国基半世孤霜在曹家王，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，他们能够及时就义才报君王，这就是徐母马曹，又名叫姬曹燕，到而今还称得起家义经国，盖世无双，人家千载般名扬。 欣赏了桑弘羚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徐母骂曹》，下边呢我们再请上洛派京韵名家陆以琴先生啊，为我们带来一段新时期啊非常有影响的京韵大鼓作品《激浪丹心》， 这段作品呢，应该说在京韵大鼓新时期的发展上呢，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，包括和现代声乐艺术的结合，和我们民间啊，包括像传功号子这样的形式如何去结合在一起，又保留京韵大鼓的这个韵味，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啊，应该说在京韵大鼓的发展史上，这是值得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一段作品。我们来欣赏陆毅琴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激浪丹心》。 船常常被打翻，要沉着要勇敢，看准了风头好使船。 岸上防险指挥部的广播喇叭喊了起来，喂，今天白河急流很大，各船的船工们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 老郑说，小栓子别乱跑了，赶快的苍蝇去。 船工们齐声把号子喊， 水声吼，响声成一片，风急雷鸣震山川。 老郑说，同志们冲啊， 加油干，冲过这白河急流，就算过了关。风听得咔嚓嚓，将打舵杆，打起那一大半，舵把石林来了一个大船板，把老郑打倒在船板上，这只船在急浪中左摇右摆，不住地转圆圈。这时候，小栓他跑出来，动作似闪电，他要去搬舵，跑向前，哪知道舵把回转，力量大。 小栓打落在江里边，眼看大船要撞在那礁石上，老郑他噌鲤鱼打挺往上翻，他腿一绷腰一弯，全身用力把舵把翻。同志们不要慌不要乱，赶紧往左急转弯，这只船左右颠簸冒险， 生有阶弟兄十几位，国家财产几十万元，多少工厂等着生产，多少人等着用食盐，党把这重要任务交给了我，我怎么能救小栓离开这船？船员们见小栓在呼救，都想跳下水去抢救小栓。老郑他斩钉截铁的一声喊：“同志们，救船要紧，别管小栓，不要乱动，大家齐心努力冲险滩。”张大愣根本就没听见，嗖扑腾跳在急浪里边。哪知道汹涌的浪涛不随人愿，猛冲的大船好似箭里弦，把大愣和小栓远丢在后面。老郑他心中好似刀剜，咬紧牙关握住舵把，转眼间这只船就冲过险滩，到了复兴港，大船靠了岸，船员们一时心里很不安。这时候从岸上跑来张大愣，他说道：“我左冲右翻多少遍，找不到小栓在哪边，有